知道，我都知道，终将要失去的美好，在无声之海里围绕，撒遍了挣扎的浪涛。你知道，你都知道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，瞬间或永恒，历史照茫然未知已约定好，天涯无穷，走过匆匆，再错匆你相逢，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，蓦然也敞开了心，此刻无穷，多少永久错，从你相逢，只要在。